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在与陈友谅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现在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了，他成了一方土地真正的统治者，那么可以说他也成了一个地主了。在解决了陈友谅的问题之后，咱们这位朱地主就要向比他更有钱有势的张地主发动进攻了。这张地主是谁呀？就是张士诚。朱元璋和张士诚可以说是不共戴天，尤其让朱元璋最想不通的是，自己并没怎么招惹过对方，怎么这张士诚就老把自己当成最大的敌人呢？现在呀，陈友谅已经完了，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收拾张士诚这个私盐贩子了。张士诚本来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说来也巧，这张士诚的小名啊也叫九四，哈哈，这个陈友谅啊叫陈九四，这个名字呢是传言当中来的。但是张士诚的这个小名啊在正史当中是有着明确的记载的。张士诚打仗和统治地方主要靠的是他几个兄弟，谁呀？张士义、张士德和张士信。那除了张士信之外啊，另外的两个人都挺厉害，不过现在呢都已经战死了。现在的吴军啊，也就是张士诚的军队啊，在这个花花公子张士信的带领之下已经走了下坡路了。看来这一次张士诚再也没有天佑了。我们以前讲过，在高邮之战的时候，张士诚的年号叫天佑，可以说老天保佑他战胜了元朝的百万大军。现在呢不是那么回事了。在元朝至正24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的正月，朱元璋即位为吴王，他终于完成了从农民向王侯的转变过程啊。咱们注意到了没有，在这之前朱元璋一直没有封王。事实证明，艰苦的道路走下去，得到的成果也会更多。历史上呢，为了把朱元璋的这个吴和张士诚的吴区分开来，称朱元璋的这个政权呀叫西吴，而张士诚那边呢叫东吴。当然了，跟《三国演义》里那个东吴还是不一样的。同时呢，也有的史料上记载着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啊。咱们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句话里有自立二字，这两个字很值得推敲。因为在当时啊，那个韩林儿还是名义上的皇帝，还在位呢，要成为吴王呢应该是经过韩林儿的批准，他得下一个诏书啊，批准之后您才是合法的。如果朱元璋是自立为吴王，那明显就是一种犯上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韩林儿的诏书。韩林儿是不是心怀不满，不肯下诏封朱元璋为吴王呢？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至正25年，朱元璋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发兵进攻东吴啊，去打张士诚去了。8月出兵，不到半年就攻取了江苏一带的大片地区，比如徐州、盐城、泰州等等，甚至还包括张士诚最早的根据地高邮。眼看朱元璋就要踢开他前进路上最后一块拦路石，和元朝政府进行决战。然而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让他惊呆了。正在朱元璋征战江苏的时候，密探告诉他，他的亲侄子，也就是那位战功卓著的朱文正，已经勾结了张士诚，准备出兵来讨伐他。 朱元璋在这之前呀，也曾经被人背叛过。比如说，至正22年，他的大将邵荣和赵继祖就是密谋要杀害朱元璋。被告发之后呢，朱元璋把这两个人处死了。至正23年，正在和陈友谅决战的关键时刻，手下的大将谢再兴叛变，朱元璋呢也是处理及时，把这个叛乱给镇压下去了。然而朱文正的叛变却让朱元璋真正的陷入了痛苦当中。你说这连自己最信任的亲侄子啊，最得力的大将军都要背叛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其实啊，原因很简单，只是为了官位。在朱元璋打败陈友谅之后啊，他这个论功行赏啊，由于朱文正是自己的侄子，立功又最大，于是呢，朱元璋就先问朱文正说：“哎，侄子，你有什么要求啊？要封什么官啊？”这朱文正啊，当时显得是很有大将风度，他对朱元璋说：“哎呦，咱们爷俩是亲戚呀，您呀先封别人吧，我对这些什么官位之类的我没兴趣。”嘿嘿，朱元璋听了觉得好啊，大喜过望，哎，觉得自己的一个侄子真是个人才啊，又能识大体顾大局的。于是呢，他就把好的位置封给了其他的将领，仍然让这个朱文正啊在江西这个地方把守。可他哪知道啊，朱文正那是跟他客气客气，就如同现如今这拍卖行里头叫价，他是等着朱元璋啊再提高一个价位挽留他一下，这不显着他面子更大吗？哎，没想到啊，这个朱元璋啊居然他不抬价，直接就敲榔头落锤了，成交。朱文正的不满终于爆发了，心想守洪都我这功劳可是最大的，论功行赏吧，您就给我弄这么一事儿。他怎么也想不通，整日里是借酒浇愁，有时候呢还公然的外出强抢民女，在行政上呢他还经常卖官赚钱，但是这些啊仍然不能够达到让他心里平衡的作用。每当他看到原来在自己手下的那些人在应天这样富庶的地方耀武扬威，而自己只能守着江西，他都会从心底里对朱元璋表示不满。当这种不满达到了顶点，那他就必然走向极端。他就琢磨呀，这全天下还有谁能跟我这朱大叔抗衡的呀？那就只有张士诚了，所以他才密谋和这个张士诚一起啊来进攻朱元璋。哎，就在他紧锣密鼓的准备的时候，朱元璋得到了这个消息，他丢下了手下的工作，亲自来到洪都。朱元璋啊，这回是要清理门户。朱文正和朱元璋见面的时候也挺有戏剧性的，看见朱元璋啊，这朱文正就懵了，可朱元璋却一点也不懵，他充分表现了自己最质朴的本性，叔侄关系嘛，对不对？管教孩子一样，根本也用不着客气，一点不玩虚的，一进门直接拿鞭子就往朱文正身上抽，一边抽还一边骂：“小子，你想干什么呀？”朱元璋啊，这回是气坏了。他本来是想处死朱文正，但是由于马皇后苦苦的劝阻，最后朱元璋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朱文正关了起来。客观的讲呢，朱元璋对这个侄子朱文正还是不错的。他在之后的洪武3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封朱文正年仅8岁的儿子为王，并且就藩桂林。可不论怎么说呀，错误在朱文正的这一边。朱文正这个战功卓著、颇具天才的将领，就这么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最后啊，他是死在这个死囚牢里头的。他的这个悲剧就来源于自己的性格。这个有着军事天才的人，却不懂得怎么做人。他性格乖张，心胸狭窄，品行不佳。即使不坏在这件事上，总有一天他也会因为其他的事情给自己惹来大祸。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朱文正的悲剧是注定的。有那么句话吗，叫性格决定命运，用在他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件事情也给朱元璋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他从此啊是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啊，他老是这么想，连自己最放心最得力的侄子，这是亲人啊，连他都背叛我，那还有谁是可以相信的呢？对于朱元璋来说，火药这个时候就已经埋在他的心里了，就看什么时候爆发。哎，这件事情呢咱们先按下不讲啊，以后呢还会有很多的故事。那在解决完这件事情之后，朱元璋接着对付他的老对头张士诚。至正25年的战争已经把张士诚赶出了长江以北，东吴军缩在江杭一带，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和杭州。张士诚似乎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呢，他还想着占据所谓的半壁江山，当他的副地主呢。可是咱们这位朱地主用行动告诉了他，天下只能有一个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绝对不会是你张士诚。在至正26年，也就是公元1366年，朱元璋率领他的全部精英，以徐达、常遇春为主帅来讨伐张士诚。在讨论作战计划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争执。常遇春认为应该直接攻取东吴的老巢平江，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徐达呢也赞成常遇春的意见，他们俩都认为啊，只要是取得了平江，张士诚就会不战而降。可是朱元璋却不同意他们俩的看法。朱元璋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天才的战略眼光，他认为啊，如果直接进攻平江，那张士诚在杭州的兵力就一定要来援救啊，这么一来平江就会很难攻克，而先攻击杭州和其他的地方呢，就能够剪除张士诚的羽翼，平江自然最后也就成为囊中之物了。哎，事实证明朱元璋确实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这一次他又坚持对了。在临出发之前，朱元璋反复强调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攻克城池之后不可以随便杀戮，因为把人杀完了得到一片空地，那又有什么用呢？在这个明史当中记载的朱元璋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克城无多杀，苟得地无民何益啊。这话呀不是说给徐达听的，那是说给常遇春听的。这位常老兄自打九华山那一仗之后，他是恶习一直不改，攻城之后必行杀戮，朱元璋曾经多次严重的警告了他，这才使得常遇春有所收敛。大军出发了，朱元璋坐在营帐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哎，天下这个时候就快要到手了。这一次朱元璋又集合了20万大军，并且交给徐达和常遇春指挥。这两位名将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他们相约分兵进攻杭州和湖州，并且很快就全都拿下了。现在只剩下平江这么一个地方属于张士诚了。现在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平江城。平江城啊，号称当时的第一坚城。什么叫坚城啊？就是这个城防啊，特别的坚固。张士诚这几年窝在平江，看着陈友谅被打垮，看着自己的地盘被朱元璋一点一点的蚕食，他呀，别的没干，就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啊？那就是修城。这平江城啊，一共有8个门。分别是封门、虎丘门、楼门、胥门、昌门、盘门、西门和北门。每个城门的城墙都极其坚固，都是用那个大条石混合着糯米砌成的。城上呢设置有固定的弓弩位，如果是从底下攻城的话，这个士兵啊一靠近城墙，瞬间就会被射成刺猬。另外在平江城里还有大量的粮食，足够张士诚在这儿守备好几年。 郑士诚虽然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但他呢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当年元朝召集了百万士兵攻击他那小小的高邮，历时三个月却攻不下来，这就充分说明了张士诚的意志力。而这个时候张士诚就更明白了，如果平江失守了，那他就没地方去了。所以呢，张士诚决定是拼死一搏。您瞧见没有，对于这样的一个城池采取攻击行动，那的确是需要周密计划的。可是当朱元璋的部下来询问朱元璋咱们进攻哪个门呢，这个时候朱元璋却对他们大喊说，几十万军队啊，还要分哪个门主攻吗？都给我往死里打。看来呀，几百年后的李云龙并不是这一招的唯一的使用者。看过电视剧《亮剑》的朋友啊，应该对这段他比较有印象。不过呢，朱元璋还是做出了军事部署，他将自己的这些名将们充分的调动起来，分配了任务。这个任务呢，具体是这么分的：徐达进攻封门，常遇春攻虎丘，郭兴攻楼门，华云龙攻胥门，汤和攻昌门，王弼攻盘门，张温攻西门，汤茂才攻北门。眼花了吧？还有呢，朱元璋啊，嫌这些人还不够，另外安排耿炳文主攻城东北，邱成攻城西南，何文辉进攻城的西北。咱们统计一下啊，朱元璋在平江城外布置了11支军队，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位来攻打城池。别说是人了，就连神仙也受不了。其实啊，不用打，这么多人只要是挤进城去，也能把张士诚给挤死。朱元璋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绝，他在这个平江城外又命令军队修筑长围，把平江城是团团围住，岂止是人呢，连只兔子都跑不出来。为了解决平江城城墙过高，士兵养攻不方便的问题，朱元璋命人在城外动工兴建了新式的房地产项目。什么东西啊？木塔。这个木塔可挺高的，说是木塔呀，其实就跟一楼似的，一共分为三层，站在木塔上可以俯视平江城内的所有情况，并且呢，他还在每一层都配备了弓弩、火铳，还有襄阳炮。这个襄阳炮啊，是当时一种非常新式的火炮。可以说，这个木塔呀，真正做到了指哪儿打哪儿。按说这么几套行头一摆出来，张士诚要是识时务，早就该投降了。可是呢，这个私盐贩子他认死理儿，一定要坚持到底。咱们说了，他的意志力是非常强的。在至正27年的元月，朱元璋的攻击开始了。朱元璋的步兵、弓箭兵、炮兵那是协同作战，日夜不停的攻击平江城。步兵从城底下进攻，炮兵从木塔上不停的往下射箭、开枪、开炮。张士诚的士兵在承受城楼底下士兵进攻的同时，还得注意防空。而且呢，木塔是日夜都派人坚守的呀，这些在木塔上的士兵一旦碰到了值夜班，那就不能下塔，吃喝拉撒睡都得在这塔上。哈，什么吐个痰、小个便之类的行为，理所当然的都往城墙上的东吴士兵身上招呼。哎呦，那叫一个苦啊！这才是真正的胯下之辱。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张士诚和他的士兵们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8个月，直到至正27年的9月，也就是1367年的9月，平江城才被攻陷。那么平江城被攻陷之后，张士诚的命运和结局又会如何呢？咱们下回接着讲。